二、朗读句子。一、三叶、桑叶。看，蝉吃了三叶的桑叶了，长得多快呀。 二、不信、不幸。我不信他这样的好人会遭到不幸。 三、棚子、盆子。那边棚子里的盆子那么旧，可能是古董吧。 四、上船、上床。上船以后，我马上就上床睡觉了。 五、激光、激光。我朋友在一个专门研究激光的科研机关工作。 六、冻肉、炖肉。用冻肉做的炖肉不太香。 七、青菜、芹菜。青菜里边我最爱吃的是芹菜。